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2004年的夏天，萦绕在耳边的就是张含韵的《酸酸甜甜就是我》。十年之后，张含韵重新出发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的张含韵已经蜕变成了唱而优则演的治愈系少女了。重回娱乐圈，张含韵看上去真的成熟了不少。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卖萌讨喜。她说想和过去告别，想要改变那个酸酸甜甜就是我的张含韵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萧敬腾《海依恋》。 春天的来临，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，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，在天南星高雅亮洁，好美丽。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，在树枝松弛的季节里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，在天南星气血沸腾，好活力。哦哦哦，好活力，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贪恋的季节，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，你迷人的魔力，哦哦，如梦境，爱不可思议，哦，妙不可语。 超级星光大道毕业的杨宗纬、林宥嘉，外加一个踢馆猛人萧敬腾，三个人总是会被拿来比较。杨宗纬哭腔深入人心，林宥嘉的迷幻蓝调有板有眼。其实三个人都是唱将，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萧敬腾，他会创作，这首《海鱼恋》就是他的创作歌曲。他的外表看起来很沉静很冷静，其实私底下还是一个挺活泼的大男孩。当初因为比赛而创作的《海鱼恋》早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很久了，这一次在同名专辑里特别加入了这一首歌，给喜欢独立摇滚的乐迷带来了一种惊喜。再来听邓紫棋《泡沫》。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，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，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已沙化我，你所有承诺深深

九折以 Baby 是我专辑荣获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。后来李玖哲一直很担心说，哎呀，是不是成了金曲歌王之后大家对他会越来越有距离呢？当然这次是轮到他想太多了。亲切贴心就是李玖哲一直以来最大的特质。对李玖哲来说，他不太清楚什么是金曲魔咒，他只是在乎有没有好的音乐，有没有带给大家一种开心的感觉，大家对他的看法来得重要多了。 最后一抹的微笑在转身之后，我闭上眼哭了，仅存的一点点骄傲，华丽的外表终于丢掉，很彷徨很孤单，是寂寞或悲惨，一个人该怎么办？像是刺猬般防范，伪装的轻易让你看穿，我以为可以很坦然面对分开时不觉得伤感，然而将灯关上，一片无声黑暗，心痛的大声呼喊。我想我没那么坚强，每个女孩只是 这首歌是来自温岚的刺猬。刺猬的说法哈，就是说两只刺猬因为寒冷而拥在一起，可是因为身上都长着刺，他们离开了一段距离，但是又因为怕冷又凑到了一起。人和人相处其实真的有一个刺猬原则，适度的心理距离一定是必要的，给彼此都留有空间是件好事情。不是有句话说嘛，说距离产生美。继续来听歌，来自伍思凯《爱的牧羊人》。 一个人生寂寞的人，一条长满荆棘的路，天冷风吹得很，我的脸上沾满了灰尘。我是一个爱的牧羊人啊，寻找 睛，笑我多愚蠢，我也不能拉方寸，我很累，我不肯睡，我很虔诚，天保佑我遇见幸运的神。 世界粮食日是世界各国政府每年在10月16号围绕发展粮食和农业生产举行纪念活动的日子。1981年10月16号为首次世界粮食纪念日，此后每年的这个日子都要为世界粮食日开展各种纪念活动。今天是10月16号，世界粮食日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这里的价格比超市更实惠，这里的品种比超市还要全，这里是您一站式购物的首选之地。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热忱欢迎您的到来。热线电话03123877772。 支持车主注意喽，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10点哦，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，还有更多优惠呢，详情致电0105798-6688，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。 北京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现推出超高人气车型远景新帝豪百万款，综合靓丽8000元，新博瑞享18期零息，置换补贴最高奖7000元，轻松贷贵及时。沃德龄品鉴热线8030-8588。

穿高跟鞋，我是您的老朋友黄欢，欢迎你继续回来。很羡慕王菲一直都是勇敢去爱，但是却不会傻傻的去恨，这是她的智慧吧。催眠这首歌收录在《只爱陌生人》的专辑当中。其实懂的自然会懂，不懂的我想慢慢也会懂吧，只要你还有那份敏感还在。 街中飘雨车篷伴开我身湿透水，独自飞前追忆挥不去忧虑，当天的我不曾爱惜你痴心淋去，常令你独垂泪，弄得爱路极崎岖，今天的你已跟他去，心已被摄取，孤单的我只有叹唏嘘，踏快车中醉，但愿停车跟你醉，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，街灯映照车头边心满窗的雨水，就像我心头抑郁，心中满苦泪，车厢中我心神更加恍惚空虚，连夜我未能睡，内心悔恨如有罪，当天的你已消失去，心若冷水，今天的我只有叹唏嘘，愿你知我空虚，但愿重新跟你聚，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，今天的你已跟他去，心已被摄取，孤单的我只有叹唏嘘，搭快车雨中醉，但愿停车跟你聚，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，愿你知我空虚，但愿重新跟你聚，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。 情感的禁区，这是华仔的第二张个人大碟，也是加盟 EMI 的首张唱片。其实论唱腔实在是非常的幼嫩啊，但是却胜在努力，因为华仔日后成为四大天王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。虽然歌者唱腔还没有到家，但是却不可抹杀制作人的一番心血了。而华仔最擅长的激昂歌曲在这张碟当中也略见雏形的当中究竟，这是电影《肝胆相照》的主题歌，配合了华仔在电影里的英雄形象，还算是比较的能够深入人心吧。我们说电影歌曲还有《中国最后一个太监》的主题曲《错觉》，这首歌也是旋律很优美，很能够配合电影当中主角的那种无奈。再来听歌，来自蔡依林《日不落》。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，河水像油画一样安静，和平的慵懒步伐压着云，心跳的放晴，祈祷你像英勇

多么高兴，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，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。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，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。 就在张国荣离世一周年的时候，哥哥生前的唱片公司环球在4月1号推出纪念专辑，叫做《钟情张国荣》，用它来表达对哥哥的敬意，而且给荣迷献上一份格外珍贵的礼物。有时间可以去搜罗一下啊，这3张可以完整的回顾到张国荣的音乐历程。一连12场的张国荣热情演唱会，他在每一场都要唱2遍我，他会在中场唱一遍，落幕的时候再唱一遍，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是一样的感动。如果用你最爱的哥哥的一首歌献给他离我们而去的这5年，你会选择哪一首呢？好了，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丽芬，爱江山更爱美人。我是黄欢，这里是不穿高跟鞋。 道不尽红尘热恋，诉不完人间恩怨，世世代代都是缘，流着相同的血，喝着相同的水，这条路漫漫又长远。这一辈子谁来陪，渺渺茫茫来又回，往日情景在浮现，藕虽断了丝还连，轻叹世间事多变迁。爱江山更爱美人，每个英雄好四海远名扬，人生短短几个秋啊，不醉不罢休。东边我的美人那、啊、西边黄河流，来啊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。愁情烦事别放心头， 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。 四海远名扬。